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70集《愤怒》一。第二日一早，沈庙就进了宫去。罗雪燕和沈信不放心他，让他带了许多侍卫。可是沈府的侍卫也不能随时跟着沈庙，待到了宫门的时候都要在外头等候。沈庙临走之前倒是将谢景行给的大大小小的首饰能戴上的几乎都戴上了。对于明琦的皇宫，他从不但抱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只怕出了什么意外，做好万全准备。等到了宫门口，谷雨他们并着侍卫都在外头等候。沈庙被宫女领着向坤宁宫那头走去，一路上宫女倒是有些奇怪，从宫门到坤宁宫的路不算简单，要绕过好几个长廊，还有一些花园，沈庙却是走得熟门熟路，就连有些生锈松动的台阶都不用宫女提醒，也就自己抬脚迈过了。宫女心中狐疑，莫非沈庙来了一次坤宁宫就将这条路记得如此熟悉，一点错处都不犯。倒没想到这坤宁宫前生就是沈庙居住的地方，一草一木都已经铭记在心，因此面对堂皇摆设精巧陈列亦是视而不见，若是认真看去还能看见沈庙眼中一闪而过的厌恶，这些旁人都不知道。等到了坤宁宫，宫婢正在给皇后梳头，沈庙等了好一阵子，皇后让他进去。今日董淑妃并未过来，只有皇后一个主子，她穿着有些正式的朝服，头上戴着九头凤簪，妆容贵重，生生扑面而来一股压迫感。沈庙瞧了一眼，心中就了然了，这还真当她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想用皇家威严来恐吓她，逼着她主动松口。难怪要故意支开罗雪燕呢，若沈庙真的是个16岁的小姑娘，在皇后穿得这么正式，话里再若有若无的威胁几句，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心中慌乱，指不定就会松口了什么事。可是沈庙哪里就是个小姑娘，面前的人是皇后，她前生做的皇后比这个见识更多，架子更大，吃过更多苦，所以这一点子狐假虎威的名头还真不放在眼中。沈庙垂眸下去，扶起一个谦卑的笑来。皇后慢慢皱起眉头，沈庙的反应和她想的有些不一样，他不晓得沈庙是故意装糊涂还是本来就蠢，目光落在沈庙腕间的镯子上，微微凝眼笑道， 这镯子水头挺好的，上前让本宫瞧瞧。 沈庙一言上前，皇后执起沈庙的手，镯子不知道是哪里寻来的罕见玉料，清脆欲滴，圆润无比，正要夸赞几句，就听见沈庙笑道，回娘娘，臣女的簪子和项链耳环也很好看。皇后一愣，竟也认真去看，这一看之下嘴角就不由得一抽，猫眼的簪子配的是珍珠耳环，珍珠耳环配的又是琥珀项链，至于手环和零零碎碎的首饰钗子就更不必说了，明明分开来看都是工艺精巧的贵重首饰，怎么一股脑儿塞在身上就那么扭捏呢？皇后突然就不大想夸赞沈庙的首饰，连带着对那手镯也失去兴趣，心中难掩鄙夷。当初都说沈家小姐是个只晓得金银的草包，后来以为改头换面了，今日一看，不和当初根本就没有脱形吗？一想到要把沈庙嫁给太子，皇后心里啊就不乐意， 若非是为了沈家兵权能够给予太子助力，皇后才不愿意让这么个粗鄙的女子嫁入东宫呢。皇后放下沈妙的手说道， 本宫今日来是想与你说说话的。 她叹了口气继续道， 那日同你母亲提过，如今你尚未定亲，年纪正好，本宫看着喜欢，有心与你做个媒，自然的本宫也不会强人所难，这做媒也要你喜欢才行。 沈妙低着头不说话，皇后拍了拍她的手， 你觉得本宫过得好不好，风光不风光？ 沈妙心中冷笑，面上却是笑着答道，娘娘过得很好，很风光。 嫁到皇家，让有权势能力的人宠着护着，每个女人都能过得很好很风光。本宫是运道好，如今你也有这样的好运道，你想不想过得很好很风光？ 这话几乎是有些引诱的意思在里头。沈妙唇角微微一扬，话语却是说得谦卑又惶恐。她猛地在地上跪了下来，说道，臣女如今已经过得很好，万万不敢肖想其他，更不敢和娘娘相提并论，还请娘娘饶臣女一命。皇后愣住了，她没有想到沈妙竟然是这个反应。普天之下，想要攀上高枝做凤凰的人不在少数。皇后晓得，但凡女子总有几分爱慕虚荣的心肠。她拿自己做例子引诱，沈妙年纪小，容易被说动，还怕她不动心。只要沈妙稍稍松口，顺着她的话说，那赐婚一事，皇家就能名正言顺地将主动方推到沈家身上。就算要做强盗，总也要掩饰几分。谁知道沈妙却是这个反应，没有动心，没有犹豫，反而是害怕。皇后心中没好气地想，难道当皇后有这么可怕吗？还是这沈家嫡出的小姐其实是个胆小如鼠的，又蠢笨如牛，根本听不懂自己的暗示，还以为大祸临头，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呀。接下来的时间，任凭皇后说得如何委婉，或是严厉，或是温和，沈妙都是一副谦卑惶恐的模样。而正是这一副模样，嘴巴却紧得很，一句松口的话也撬不出来。到最后，皇后都带了几分火气，十分不悦地让沈妙回去，只想着此事从沈妙这头是走不通的，还得同文惠帝再细细地商量一下新的办法。因着皇后让沈妙走的时候，最后对沈妙的态度已经是十分不满了，连带着坤宁宫的宫女对沈妙也不怎么在意，就将沈妙交给外头一个路过的小太监，让小太监将沈妙送出宫去。小太监自然是应了。小太监带着沈妙往宫外走，拐过几个弯，深宫之中宫殿众多，除了一些后妃生活的偏殿，更多的却是太监宫女们住的小屋。这小太监带着沈妙走的竟是僻静之处，在绕过一处花园，几乎面对的是一处废弃的荒原时，沈妙停下脚步说道，这不是出宫的方向，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他的手不动声色地按住袖中手腕上的镯子。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明启的宫殿，他知道从哪个方向逃走更有利。那小太监一愣，随即低声道， 哦，裴先生想见姑娘。 裴郎？沈妙微微皱了皱眉，思忖片刻，沈妙还是跟着小太监往前走。裴郎已经许久未曾与他通过书信了，沈妙还以为裴郎被傅修仪发现端倪了，但是派莫晴过去打听，似乎又在定王府见过裴郎，似乎是安然无恙的模样。若是傅修仪怀疑裴郎， 定然不会让裴郎过得如此潇洒。裴郎找他的话，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世上之事多有巧合。沈妙不晓得的是，皇家有意为他指婚一事牵连了一众人。沈信、罗雪燕、沈秋固然是亲人，马不停蹄地为之奔走，一些其他人却也前赴后继地奔了进来。譬如罗玲能够抒发的真心，苏明峰阴差阳错的求娶，冯子贤义字当头的施以援手。人世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联系如同蜘蛛吐出的晶莹丝线，在各自的位置上安好，有一日纵横交错，便形成了一张细细密密的网结，构成了这世上最令人诧异的无法置信的巧合。荣信公主进宫了，她的身子不是很好，近几年来越发的消瘦，一年到头进宫的日子寥寥可数，今日看着却有几分急切。宫女要去通报，荣信公主摆了摆手就道， 本宫没带帖子，有要事要与皇兄商量，不必通报了。 宫门口的守卫哪里敢拦，虽然荣信公主如今不怎么露面，当初到底也是先皇宠爱的女儿，性情又刚硬，没得惹恼了她，日后没有好果子吃，当即就放了行。宫女要为荣信公主寻轿子，被荣信公主拒绝了，只听荣信公主急急道， 走小道，轿子反倒不方便，你们搀着本宫，本宫慢慢走。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